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撞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乔杉，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呀、啊、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为您奉上的是北京曲艺家的精彩作品，今天来听一段评书吧。啊，我们为您奉上的是评书表演艺术家林丽如老师为您带来的《白马坡》。林丽如是北京评书前辈大家连阔如先生的女儿，自幼随父学艺，在书坛几十年的艺术生活当中有大量名作问世，近些年来带领年轻人在书馆坚持表演北京评书，得到了行内外的赞誉，同时呢也培养了一大批评书的青年观众。在林丽如、贾建国的带领之下，评书青年演员王月波、梁燕等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书馆说书，也成为了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评书名演员。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林丽如表演的评书《白马坡》。 非常高兴能给大家说书，因为我就是说评书的，希望评书能够很好的传承下来。说一段《三国演义》的片段，《白马坡》。《三国演义》是名书，咱们哪家都能看。《白马坡》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那么关云长为什么到白马坡斩颜良？就是因为他归降了曹操。曹操对待关云长三日小宴五日大宴，锦袍相赠，十名美女，上马金下马银，那对待关云长比刘备对待关云长好多了。为什么？因为曹操喜欢关云长，想让关云长把刘备给忘了。可是曹操对关云长这么好，那么关云长忘没忘大哥刘备呢？曹操摸不透。这天呢，曹操在相府省厅摆上酒宴，文武官员相陪，酒宴过后把关云长送出来了。关云长一点手，老君牵过这匹黄骠马。曹操一看这匹马太瘦了，不行，来呀，将我的宝马牵来。手下人牵出了一匹马，关云长一看这匹马就是吕布乘骑的赤兔千里马。曹操用手一指，二将军将此马送与将军。关云长一看高兴极了，马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关羽谢过丞相。哎呀，曹操用手一扶，二将军且慢，平日酒宴相陪，三日小宴五日大宴，锦袍相赠，十名美女，你从来没谢过我，今天给你一匹哑巴畜生，你为什么跪倒在地？关云长站起身行，丞相，丞相对待我恩重如山，今天赐予 赤兔千里马，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10匹，饱满良驹。丞相将此马给了我观音堂，我要知道大哥刘备身在何处，凭此马一日可见。曹操一听，眼泪都快下来了。自打吕布死了之后，得了吕布这匹赤兔千里马，自己舍不得骑，今天给了关云长，关云长跪地就磕头，为谁？还是为了找他大哥刘备。可是已然说出来，不能不给了。关云长骑着这匹马走了，曹操不放心呢，就让手下大将张辽去问关云长，你怎么着才能不找刘备呢？张辽来找关云长，关云长说，你告诉丞相，我跟大哥刘备、三弟张飞，我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先朋友而后君臣，跟曹丞相不能比。皇叔刘备既是我大哥，又是我的主公，而曹丞相赠予我赤兔千里马，对待我恩重如山，我将来两军疆场报答丞相之后，我再走。张辽没办法禀报曹操，曹操一想，得了，两军疆场打仗立功劳，报我恩之后再走，干脆我不用他，我养着他，不让他上两军疆场。关云长踏踏实实在曹营有吃有喝，该找报恩的机会来了。刘备刘玄德在袁绍那儿呢，刘备天天跟袁绍说让袁绍打曹操，袁绍派大将颜良10万人马兵发河北，就在白马坡下扎下大营。曹操的兵将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不过颜良，没办法，只好调关云长。关云长骑着赤兔千里马，全身披挂，拿着自己的青龙偃月大刀，来到白马坡面见曹操。曹操就在白马坡中军大帐摆上酒宴款待关云长。酒席宴间，就听白马坡下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杀呀！曹兵也出战呐，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哇！报！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曹操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丞相，现有颜良10万大兵在白马坡下列阵交战，宰他！蓝旗小校退出去了。曹操站起身形，往白马坡下一看，颜良10万雄兵。二将军，你来看。关云长站起身形，丞相，你让关某看作何来？这就是河北10万雄兵。以我关云长看来，只不过是土鸡瓦全耳。陪着曹操在中军大帐的，陪着关云长在这喝酒的，都是曹营有名的战将啊。10万河北雄兵，关云长说了，土鸡瓦全，农村瓦房底下养的那个小鸡儿会叫唤，养的狗会看家。你关云长口气也太大了。曹操又用手一指，二将军，你来看，大旗之下，河北名将颜良。嘿嘿。以我关某看来，不过插标卖手而已。插标卖脑袋的，多少钱一斤？曹操心说，你这口气也太大了。关云长既说大话，关云长一抱拳，丞相，关某愿出战，斩颜良人头，献与丞相，以报丞相之恩。二将军，君无戏言，丞相稍待。关云长一撩衣袖，委分两征，群迈大步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鲁司将阵等，搬鞍上马，抬腿摘下青龙偃月大刀，往下这么一催马，啊呀呀呀呀呀呀，冲下白马坡。颜良10万大兵列着阵呢，大旗之下，颜良跨下马，掌中刀压住全军大队。突然间看见白马坡上冲下一匹马，这匹马跟赤炭的颜色这么红，高8尺，蹄之背长长二，头之尾棕尾专扎，膘满肉肥，一匹赤兔马。 安产交换鲜明，马上一员大将跳下马来，身高9尺5，长得面容重枣，卧蚕眉，单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颜良突然间想起件事来，临出兵的时候，刘备跟他说，说我听说我们徐州失散，我二弟关云长归降了曹操，如果说颜将军在两军疆场看见曹操一员大将身高9尺5，长得面容重枣，卧蚕眉，单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刀，那就是我二弟，你点手，你叫他，你说我在这儿呢，他就不跟你打了，他马上跟你归降，回到河北。今天颜良看白马坡上冲下一匹马，这身灵，这戳哥，这盔，这甲，这刀，全都跟刘备说的一样，唯独这匹马不行。刘备说这人骑的是黄骠马，可今天从白马坡上冲下这员战将骑的是赤兔千里马。颜良的意思，我问问他是谁，如果他是关云长的，我再跟他说。颜良跨下马，掌中刀，在这等着，他可不知道关云长这匹马快呀，说马快千里马，千里马不是每天让他跑1000里，那就累死了，要的就是当时的速度，跟咱们的运动员一样，唰，枪一响往前嚓一跑，该冲刺了，唰过去了。要的是当时的速度，赤兔千里马就一样。关云长往下一催，赤兔千里马冲下白马坡，这马太快了，一下就到颜良马前。颜良刚要问，关云长手起刀落，血淋淋一颗人头落地。关云长把刀交给左手，伸右手，然后甩凳一哈腰，把这人头捡起来，往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一搁，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呀，回来了。进了曹营，辕门这甩凳离鞍下马，把刀挂好了，提了颜良血淋淋人头，来到中军大帐，把人头往地下一放，丞相，关某已将颜良人头取下。哎呀，曹操这么一看，河北名将颜良万夫不挡之勇，我曹营兵将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死在颜良手下的人太多了。关云长催坐下马，下了白马坡，把颜良人头拿来了，不由得从心中起敬，一条大指，二将军真乃天神也。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说关云长把颜良赐于白马坡下，所以说白马坡斩颜良得说白马坡赐颜良，因为那时候两军经常打仗，双方列阵，列好了阵之后，双方出战将通名报姓之后才再打。曹操坏，没给兵，没列阵，关云长催坐下马就下下来，没等人说话，手起刀落，把人脑袋取下来了，就等于是半个刺客。所以罗贯中先生写得很有理，赐颜良于马下等于是半个刺客。曹操一挑大指，二将军真乃天神也。关云长听曹操赞扬，久不在疆场打仗，今天一动手，想起大哥刘备，想起三弟张飞来了。丞相，关某之能何足为奇，我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啊！曹操这么一看，十万大兵，关云长取颜良人头，他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主将人头，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这我得记住。来，笔墨伺候。手下人拿过笔，拿过墨来。曹操拿起笔来，添了添墨。往哪儿写呀？哎，就写这袍上，把这袍一翻，就在这袍的里襟儿，曹操写上了“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来，曹仁写来，曹仁一掀袍，“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夏侯惇写来，夏侯惇一写，曹仁、曹洪全都写了，张辽、张贺、许褚全写了，所有曹操战将全都在袍的里襟儿写上“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您看起不起作用？到了后来， 曹操50万大兵南下，攻打荆州，荆州牧刘表死了，刘表的儿子公子刘琮归降了。刘关张弟兄携民渡江，赵云大战长坂坡，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走了一月有余。曹操传下命令，一天一宿要追上刘备，大的人马往下就跑啊，追着追着追到长坂桥了。大将文聘立马停立一看，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大枪正在桥头之上。文聘知道张飞的能耐，没敢过去。时间不大，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张辽、许褚、曹操这些战将全到了，呀，一勒马，都看着张飞。张飞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大家伙这么一看呐，别打了，禀报曹丞相。马上命人骑着快马禀报曹操，曹操带着大兵来了，把阵势裂开了。曹操往长坂桥上这么一看，张飞冰铁盔甲造正好，虎须一扎上，压手中丈八蛇矛枪，一瞪着眼睛，哎呀，张飞在桥头上看见绮罗伞盖了，就知道曹操来了。张飞抖丹田，一声喝喊，曹营兵将听阵，在下张飞张翼德，哪一个不怕死，跟我大战300回合。就这一嗓子，曹操兵将全部原因了。曹操再一看旁边的军士全都哆嗦，三国原因文写得很清楚，军事鼓励全哆嗦。曹操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撤去伞盖，心里不想，但是嘴里说出来了。手下人把曹操的伞盖往回这么一撤，张飞看见了。张飞高声喊嚷，对，曹营兵将听真，在下燕人张翼德，哪一个不差死，前来纳兵。哇，就这一嗓子，曹操似梦初醒，张飞猛然间想起白马坡来了，正好穿的还是这件袍。曹操啪一掀这袍，你看就得了，就别念了。曹操脱口而出，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他这一念不要紧，曹仁在旁边一掀袍，夏侯惇在旁边一掀袍，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全都先跑，大合唱，姓张名讳字翼德，曹操领唱。张飞这么一看，伞盖往后退，我再来一声，对，战要不战，退要不退，是何道理？哇，就这一嗓子不要紧，曹操一哆嗦，旁边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死一个，大将夏侯杰摔死了。曹操一看完了，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我才几十万大兵，取我脑袋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马一拨头，我兵撤，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跑。曹操一跑全都跑，张飞乐舞扬威站在长坂桥头，您看宣传起多大作用。非常感激曲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大碗茶演出公司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现场，我在这儿呢也为我们北京评书做过宣传，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北京评书。张飞张翼德三声喝断党阳桥，三国演义写得非常好，长坂桥头煞气声，横枪立马演员争，一声好似轰雷阵，独退曹家百万兵。 以上您听到的是连丽如表演的评书《白马坡》，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宋德全、王玉和说的汉字研究。 大家这一鼓掌啊， 啊， 我认为我们老祖先在造字的时候真是太伟大了。 怎么伟大呢？ 你看这个掌声的掌字怎么写，知道吗？ 你说说怎么写。 掌声的掌字是一个高尚的上， 嗯， 下边一个手， 是 会鼓掌的手都是高尚的手。其实很多同志不知道，相声演员里最有学问就是我。哎， 你最有学问， 鼓掌的这都是了解我的。 别了解。 哎，最近我在研究中国的汉字 啊。那您研究出什么成果了？ 中国的汉字内容之深，含义之广，结构之合理，那是世界上任何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是啊。 哎，你刚才我讲了吗？掌声的掌，随便说个字都是科学。 是是。 哎，还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还有 你看在座的啊，你们都是研究品牌，我研究文化， 嗯 啊，你像我们年轻的朋友 怎么着， 到了一定的年龄要谈恋爱。 是，都得谈恋爱。 你看看仔细研究谈恋爱这三个字很简单，但是都没去研究它，这里有很深的科学，结构合理。 不是很简单的事儿 啊 什么很简单呢？这里多科学，我们老祖先造的字。首先说这个谈 啊， 一个言字旁，两个火。 是， 你仔细研究谈恋爱吗？两个人的言语像两团火一样，这东西越谈越热乎，越谈越热乎。再说这个恋， 恋字， 恋是上面一个意， 嗯， 下边一个心。 是， 意当野字讲，你也爱我，我也爱你，两个人一个心，多好。这东西越谈越热乎，越谈越热乎， 把对方放心上。 再说这个爱，更科学了。 怎么呢？ 爱会写吗？ 谁都会写 啊。 一撇，三个点，下边一个宝字盖，一个底下是一个朋友的友字。 会解释吗？ 不就爱字吗？ 爱字，爱字这里很深的科学。 这里也有科学。 那当然了。首先说上面这一撇儿、知道代表什么吗？ 代表什么？ 这一撇儿 啊， 告诉你们啊，这一撇儿代表天。 这一撇儿代表天。 对。 您等会儿 啊， 这天怎么是斜的？ 阴天。 这里还有阴天。 对。 那三个点呢？ 下雨了。 就下三个点， 下一万多个点，这写的像行吗？对不对？阴天下雨了，宝盖就像伞一样保护着点我的朋友。啊， 不错不错，解释有点意思。 这东西一般的没学问，他能了解这个吗？了解我们老祖先这字吗？但是两个人男女青年刚一见面， 嗯， 不能叫谈恋爱， 那叫什么？ 叫对象。 你看对象， 中国这字多讲理啊。 怎么讲理呢？ 对象 啊， 意思就是我们俩配成一对儿，像不像？ 不像，不像。 俩人谈过俩月了， 嗯， 不叫对象了， 那叫什么了？ 俩人谈过俩月了吗？叫什么？叫朋友。 朋友， 你看中国这字多讲理 啊 谈了俩月了吗？啊，那是朋友， 两个月了。 哎，感情再往前发展，俩人再往前发展，再一见面也不叫朋友了， 那又叫什么了？ 这位是谁？ 谁呀、 这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这字多讲理啊！ 这也讲理。 那当然了，未婚妻吗？ 怎么解释啊？ 你记着，婚字怎么写，知道吗？ 怎么写？ 一个女字旁，一个昏头昏脑的昏。 对。 这时候我们男的一般一见女的就都昏了。 哎，这都昏了。 鼓掌的这都深有体会，这是。 是啊，未婚妻， 对， 男同志就昏了。 对， 就你这么麻烦。 怎么了？ 我们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没这么麻烦。 怎么了？ 很简单。 你说什么？ 我们搞对象很简单。 哦，你搞对象很简单。 是， 亲爱的朋友，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王玉搞对象很简单，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王玉找那对象肯定比他高。 比我高？ 对。 从哪看出来 啊？从哪儿？从你说的你跟他搞对象吗？他为什么比你高啊？ 他什么比我高？ 比你个头高，比你学历高，比你工资高，总而言之你对象得比你高。 你搁哪儿看出来的？ 因为你跟你爱人是搞对象 啊。 搞对象的搞字知道怎么写吗？ 怎么写啊？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高、 是 你这只手啊可攀上一个比你高的了。是。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宋德全、王玉两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的相声汉字研究。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的曲艺家们表演的精彩佳作。

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总体不大且分布不均，出行请注意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和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阴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受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地区降水过程持续，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2到2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人体感觉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有雨，光照条件较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等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学徒，不论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的曲艺家们表演的作品。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训徒》，由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三位为您带来。您一听这三位的名字，那就是不得了的人物啊。那么这段作品呢，应该说反映了北京相声传统表演的舞台风貌。一方面呢是表演的风格路数啊，另一方面呢您听听一些小的细节，有北京相声的文雅之气，也反映了过去生活语言的一种风貌。您比如说王长友先生说兰陵清谈啊如何如何，包括后面的高德明谈到的洪武正韵没有窃音倒字，那说的真是文绉绉的啊，非常的考究。正是前面表演的这种力求雅致文雅，才和后面的通俗夸张形成了表演上情节上的巨大反差，这段子才好听的。好，我们就请您细细品味北京相声的传统风韵。三位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合作表演《训徒》。 哎，这段啊您可来着了 啊， 真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今天的这段是我们师生合作，我跟我这个徒弟也表演这么一场。 我先拦您清谈，怎么着您还有徒弟 啊？ 您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这徒弟更不怎么样。 您别看我说的不怎么样，有那么句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提起我的这个能耐啊，也就是马马虎虎，要提起我徒弟这个能耐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在相声里头敢说是空前绝后 哦。 我这徒弟仰面知天文， 嚯嚯， 先生有多少星星他知道。 嚯嚯， 低头俯察地理。 嚯嚯， 说逗哏呢会这么2000多回哏。 嚯嚯嚯， 一人说笑话会1400多回笑话。 嚯嚯嚯， 有这么说话的吗？谁像你这么说？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您这叫什么毛病？这叫 不是我听着惊奇呀、啊， 不敢说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出口成章，问一大师，口似悬河。 哼，干嘛你这叫狗呢？不是，我这是赞美啊。 要说我徒弟能力那是了不起的。 您这徒弟带来了吗？ 带来了， 带来了，带来。您把这掏出我看看。 掏出来？您听您这句像话吗？人有掏出来的吗？ 不，您不说带来了吗？ 我在兜里带的呀。要是别位要看我的徒弟很省事 啊、 德明，把你徒弟叫来，我们看看。您的说话就得啰嗦一点。 我应当怎么说呢？ 抱抱拳，高君德明， 哟、 把您那位得意令高足，请讲出来，与下跟参领教领教。不知贵令徒可能赐教否？就得这么说。 乱了这味儿。 你要不这么说你就见不着嘛。 谁让我要看一看人家的徒弟呢？高君德明，今天把您的令高足请讲出来，鄙人要跟他见一见，不知贵令徒肯其赐教否？ 你小说话他都说不圆去。你要看看我这徒弟呀、 啊！啊，要见识见识高人。 今天让你会会高人。 三丈几？ 个儿高啊，有学问。 嗯， 您就拿我徒弟这个名字说，您就查历史刚见，就没有跟我徒弟重名字的。 他叫什么名字？ 我徒弟这名字叫别扭。 别扭。 今天你不是打算找别扭吗？ 我干嘛找别扭啊？ 你不要看看我这徒弟吗？ 我要见一见你徒弟。 我把这别扭叫出来，你看看。 啊，您把他叫出来。 别扭。 哎， 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啊， 哦，要跟他谈话的时候呀、啊，千万不要转文。 啊，转文嘛，他不懂。 他不懂，恐怕你不懂。就跟他说几句白话，不要直呼遮掩，以言哉。回头他转出文来，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可在这丢丑。 我就说白话。 过去跟他谈谈吧。 可以可以。嗯。我说您这徒弟有毛病是怎么着？ 没有啊。 怎么他瞧人之斜愣着眼睛啊？ 没，日后走在街上见着这个眼神的，要恭维恭维人家。 干嘛呢？ 这是高人。 哦，高人。 这是瞧书瞧的。这是习惯性的近视。 哦，我瞧着是别扭的风景。来了 来了， 嘿，真了不起，你这徒弟会是活的啊。 废话，死的就臭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来了。 您听这字眼多清楚，说相声来了。洪武正韵，没有切字抖音。 跟谁来的？ 跟我师父来的。 跟我师父来的。 谁是你师父？ 贪。 没有你我他仨。 贪。 看起来如此可教也。 还美呢。他把你给贪了。 他把你给煮了鸡蛋呢。 鬼更了， 吃饭了 啊。 各位听听吧，这我徒弟学问就算露面了，那净说不行啊。 不、哦、我问你贵庚。 吃的炸酱面。 哎， 您听这字眼多清楚，炸酱面。 别说了别说了、 啊、 您这个徒弟栽了。 啊，怎么栽了？ 话言话语说栽了。 岂有此理。 干嘛岂有此理呀、啊、 就您的学问问我徒弟，我徒弟能栽了？哪一句话说的要是不对，要有张冠李戴的地方，您自个给挑出来，我们再学习，学好了再说。 几句白话他就说在了。 哪句啊？ 我说你来了。 他回答的是什么？ 来了。 那么他来了没有吧？ 是来了， 你能算着没来吗？啊，来了可不就来了吗？ 你听着，我说你干什么来了？我说相声来了。 我们不是说相声的，你能说我们是小偷吗？ 我说你吃了枪药了是怎么着？我说你跟谁来的？跟我师傅来的。 啊，跟我来的那没错啊，他是我徒弟啊。 我说你跪更了，我吃了饭了。 你看看什么时间还不吃饭呢？ 嘿， 你们家的饭都夜了3点钟吃啊？ 您先等等吧，我问他跪更，他告我吃的是炸酱面。 呀呸！你见过什么呀？又听说我们吃炸酱面，他就生气。我们要吃包饺子，还不把你给气死啊？哎呦，你见过什么那么大个子？又炸 酱面？你先等一等吧。哎，这个跪更是吃饭吃炸酱面吗？ 你要镇静一下，说话不要这样的喧哗。 我干嘛还镇静啊？ 你怎么样的事情吗？ 我问你徒弟跪更，他到我吃饭了，吃的是炸酱面， 岂有没有？ 什么叫岂有没有啊？ 就凭我徒弟这个学问，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能说跪更是吃饭了？万无此事。你呀，这是离间我们师徒的感情啊！你给他进三言了。 怎么叫进三言？你问一问他呀。 我问什么呀？我 他准这么说来着。 他绝对不能这么说。 他要没那么说，我抱着脑袋滚出去。 你是一定说他说了？ 哎， 今天如果我徒弟要是说了的话， 怎么样？ 我把他置于死地。 那也不至于。 他要没说，你盯着，你可有性命之忧 啊。那么你就问问他， 就我这么机灵的徒弟能说跪更吃饭，万无此事。 什么意思？ 其实这眼睛是有点毛病。 哎， 来了 来了， 这句有错没错？ 没错 啊，这句没错就全没错。 哎，你问后问。 问后问什么？ 哎，问他跪更。 你这人呢，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非得问那句。 哎，问那句， 他要说对了，你的脸面何在？ 嗨，他要说对了，我就抱着脑袋滚出去。 说来问不问也不吃劲。 干嘛不吃劲呢？啊，您还是问问好。 非问这句。 哎， 这句还指不定怎么样呢。 好嘛， 今天我还没教过这句呢。 还没教呢。 徒弟呀，今天师父露脸也在你，现眼也在你呀。知道就说，不知道千万别说，听明白了没有？啊，跪更了， 吃饭了， 夹起吧，真夹起回来。我给你吹得无度无度的呀，你给我摔得啪嚓啪嚓的。师父一世英名，富裕流水呀。 哎， 你那学问都就饭吃了，你把书里的说的话都忘了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 他全把这知识糊涂了，合着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一笑大方，你岂不秀哉？ 还秀哉呢？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你说错了，人家笑话我，师父不明，弟子拙。误人子弟，其罪非浅。这话说去可又说回来了。那说相声说错了就错了。 嗯， 要是不错，大家能乐吗？人家大家都有个原谅，你没有原谅。透着人有学问，多知多懂，你没照着镜子瞅瞅你那陆阳魁首啊？那脑袋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那眼睛都一道缝了，长得跟唐琴一模样。我骂你，你得明白。 是我心里明镜似的。 不，这您不能轻言，我这是管我徒弟的。 你管你徒弟，你何必这么说呢？ 这女的，你别看你说的错了，我做师傅的，我得告诉你。 对， 没办法，再有什么你跪更啊？不是吧？你吃了饭了没有？吃炸酱面的不像话。 哎， 万后有么你跪更了呀？是就问你走着来的呀？是坐车来的？就这么句话。 哎， 你明白了没有？ 你躲开吧。 你走着来的，坐车来， 那像话吗？那个， 啊， 跪更是走着来，坐车来的。 那我这对不对？ 你这也不对呀。 我这 那可没办法。 怎么？ 我师傅他就那么教过我的。 好嘛，当初你父亲就瞎了眼了，把你送到他这儿来，你说他会什么啊？一见面给你吹得挺大，结果爷儿俩全栽在这儿了。有什么仰面知天文，俯察地理，学富五车，就这么一句贵庚，爷俩全不知，说着你捎带着他。 那是 往后不要说大话。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你听说他又来劲儿了。 这也不是什么三篇文章两篇论，就这么一句白话，爷俩全不知道。问你贵庚，你到吃饭吃炸酱面，那像话吗？你师傅就到走着来的，坐车来的。记住了，往后人家要再问贵庚，也不是吃饭，也不是吃炸酱面，也不是走着来，也不是坐车来的。有人问你贵庚啊，就问你现在几点了。 捏头 几点了？ 这什么几点了呀？这倒不错，前后仨糊涂合着。你当我们真不知道呢？ 那么我这句也不对吗？ 你这就更不对了。 哎呀，秀哉秀哉！ 你还懂得害臊呢？这贵字多了，恐怕你还未准知道呢。 啊， 贵处，你老家什么地方？贵府上，您那是现在什么地方住？贵姓什么？贵庚庚乃年也。 贵庚啊？什么？你多大了？今年多大了？ 我多大了？ 我把岁数全忘了。 你慢慢想想，你去年多大？ 年34。 去年34，这就好办了。 今年呢？ 33。 你越来越超重。去年34，今年33的嘛。今年35。 啊，35。 35，你属什么的？ 猫的。 又属猫的。有这属性吗？35啊，你，哎，周岁35，你属狗的 啊，属狗的。 往后有问你贵庚，记得35， 忘了35， 我属狗的，人家就知道你今年35。这，你再问问，绝对错不了。 这没错了， 那是绝对没错。 贵庚了？ 35了。 属什么的？ 属狗的。 贵庚了？ 35了。 属什么的？ 属狗的。 贵庚了？ 行，你问两句就完了。 不是，我让他印入脑筋。 这小孩倒是很聪明的， 就是小孩啊，也是一打而下。 错了，这句我教过他，他忘了。 还是咱们哥俩谈。 是是。 您府上还在那儿住呢？ 设下还在这个南横街。 那天我在故事口碰见老爷子了。 是是。 他拿着茶叶包， 不，大哥提上那边买茶叶去了。 正哥的那个老爷子谈贵庚了。 我爸爸 35了。 是问你了吗？是问你，你就搭茬啊？这句你倒没忘啊。讨厌，眼瞧那么近。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哎，怎么 刚教好他贵庚，你问我爸爸也问贵庚啊？上年龄的人问人家高寿。 哎呀，对呀、 啊、你问贵庚，他怎么问他呢？他也抄了去了，你不管了。 对对对，应该问高寿。老爷子高寿了？ 35了。还什么？把我都搅乱了。我们老爷子今年82了。 82 啊。 老爷子属什么的？ 我爸爸 属狗的。 刚才那句啊，算你没听明白，你这是故意的起哄啊。张徒弟这是不问不对，不命不退啊。怎么人家跟别人说话，你旁边接下流呢？你要说我打你吧，我也没这力气。 对， 明天早晨见。明天早晨我请家访。 请家访？ 我让你顺天桥追电车，追到西直门，追上算完。 嚯！ 记着，我要让你逗哏就站那边逗哏，不让你逗哏站在旁边不准原因，不得谁跟你说话你都甭原因，你要不原因人要挑眼，就说你怎么不原因，你就往我这指，你说我师父不让我原因了。我要问你，我人家跟你说话为什么你不原因，你告诉你不让我原因吗？瞅你再原因，讨厌，太可恶。 这个小孩接下语是不好，这是咱们哥俩谈话还没有关系， 这跟他新添的这毛病，这都是 小孩就是说说就说，一打而下， 可不。 那天我看他拿着茶叶包， 对对对， 在芬太那买茶叶， 不错。 老远我就给他请安， 是是， 我说高大您上哪儿啊？ 穆老爷子跟您说什么来着？ 爸爸没理， 这个您可得原谅。还有这会儿年的耳音发背了，您得声音大一点。 哦，耳音沉了。 哎， 我告诉大爷上哪儿啊？ 这回穆老爷子跟您说什么了？ 还没理我， 眼神不得力了。最好您知会知会他呢。 我过去瞪了他一下。 哎， 我告诉大爷您上哪儿啊？ 这回我爸爸跟您说什么了？ 你爸爸到了也没原意。 真觉得我爸爸怎么老不圆意呢？ 不是你不叫我圆意， 还是你呀、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合说的传统相声《训徒》。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孙宝才、王长友两位先生的小段。 你能学什么呀？ 我能学点什么是大小买卖吆喝呀、 啊？这我全能啊！ 这个我也会 啊， 我也会这个。 你不过三两样。 我这个不成啊！ 您这个， 我是那不叫正月知道这个年限，十二月我全吆上来， 每月都能吆得出来。 哎， 吆的都是味儿， 当然是嘛。 那好，那你给各位吆得了， 可以吗？ 我先问你， 你问我 这个正月应该卖什么呀？ 正月底儿啊， 正月初二吧。 初二 啊， 卖活鱼， 不错， 对不对？ 嗯， 我就这么吆唤。 来活鱼。哎，对 啊， 就跟那个卖鱼的过的一样。 卖活鱼的， 这是正月呀。 啊，正月呀。 要到这个二月呢？ 二月咱们小时候吃过， 怎么样？ 菜摊的豌豆， 豌豆粥。 哎， 怎么样？ 你想想， 带只汤啊的热，热豌豆。 热豌豆， 好， 真是吧？ 哎，这是二月。三月呢？ 三月，您逛过这个盘头宫没有？ 宫北门里头 啊，盘头宫， 嗯， 卖完的黄最多。 对， 讲是一份挨一份， 不错。 情况怎么样吧？ 来这俩的快俩，来这俩的快的豌豆黄儿，小撒碗大块脸，挨这俩的快俩。前着快小给你倒四个去， 接下来俩的快， 咱们领说第二人。 有另一家， 我心想五分钱求半过去， 那我买得着吗？好好好， 两啊！ 哎，四月 靠少有， 不错。 四月芍花下来了， 是啊， 这么吆唤， 想想， 大少有来。来一样白芍药糊， 对，挺好听的。五月呢？ 五月杏下来了， 你得吆唤。 买杏儿啊？ 哎， 哎，这个讲不了。 什么字呀？ 讲火力， 要不够呢？ 不能够，怎么够了？ 你吆唤，我数上， 数着。 香菜脸，不算你脸，算厉害，管管脸八大的。 整五个，一个都不多。好，六月， 六月卖西瓜， 你得吆喝啊！ 讲大的， 哦，又有这个， 哎， 吆喝， 拿晒红的花样， 俩大二嘞，那好高粱二嘞，这两个大嘞， 大嘞， 这可不行，杏儿有了五个月了，西瓜又来仨月呀，红字眼就办不到，改字眼 改什么呀？ 改大包。 难听啊， 不能够吧？ 我这么要我的吗？ 不行。 俩三二包，那好包让二包，那两个大包， 俩大包啊。 没事，改日子改包玩去，你知道吗？ 改了字也不好听。七月， 学葡萄枣啊，葡萄枣下去了， 一定要换。 小花， 来尝白葡萄来。浪迹卷的枣儿来， 哎，八月， 八月，完了， 是啊， 这样 不错， 这分南北门， 一个北城的怎么样吧？这 啊，二来岁，东风靠北的，来马里铺，标的份美， 你想想， 这话， 大山花也爱，爱为天过人。